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0下8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度。总的来看，明天北风较大，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预计明天将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到7级，请各位注意防风保暖。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8点02分，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香露。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情况。今天两市早盘集体低开，随后土地流转、5G 等板块走强，三大股指集体拉升翻红，沪指沿平盘线横盘震荡，尾盘小幅拉升。创业板指数表现比较强，盘中一度上涨超过1%。从盘面来看呢，受利好消息的刺激，早间土地流转股纷纷走强，午后租售铜权概念股直线拉升， 5G 次新股还有医疗器械、半导体等板块涨幅居前，券商、 ST、 期货、电子竞技、传媒等板块跌幅居前。两市的成交量是明显萎缩，沪市的成交量不足1000亿元。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527.01点，上涨0.43%；深圳成指收于7392.56点，上涨0.75%；创业板指数收于1284.33点，上涨1.10%。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同时呢，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将会连线嘉宾以及请现场的嘉宾一起来展望一下对于明年各个投资品类的一个分析。张先生您好。 您好，香露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首先还是请您来点评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 时近年底，今天的市场和近期的市场基本是保持相同的节奏和特色，以缩量的横向盘整为主，整个市场呢，买卖交投呢就相对比较清淡，都已经有一种提前年终结算的感觉，这样的行情呢更适合我们大家来进行一下年终总结。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主要来说说哈明年的一些投资方向哈，以及市场可能的走向。当然这种预测是非常难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哈参考一下多方面的观点，形成自己的投资策略。那张先生，您估计明年大盘的走势区间大概是在多少点位之间？您的理由又有哪些？ 年年难算，年年算啊。然后呢，在我从事这个炒股这个行业，27年将近28年以来呢，在前半场啊，前面10多年呢，是比较喜欢去做对明年做一个点位的预测，但是随着后来10几20年下来以后，发现，各大证券研究机构，包括一些卖方机构的预测，基本上是不靠谱。然后例如说最近看到的2018年的展望。在年底到了，很多 媒体也做了盘点，发现呢，准确率真的是相当之低。 嗯， 那么但是还是我们还应该有个美好的愿望吧。从我个人看啊，明年的整体呢，应该还是一个低调走稳的过程，也就是整个2018年，可以看到各类资产呢，几乎是全军覆没。那么我们这两天看到官方媒体上报道，实际年底最后几天了，所有股票类型的公募基金，几乎是全军覆没，正收益的可能都凑不上一个手的数。那么上千家的私募呢，情况也类似。所以在如此沉重的心理压力之下，整个2019年啊，我希望它能够在低位呢有一个从下跌变成横向走稳的过程。指数方面，我是从两个角度来推算，一个呢就是整个市场的总市值，因为上证指数并不能完全覆盖目前创业板呢、中小板呢这整体的体量。另外一个呢就是全市场所有股票啊，3580家左右股票的平均股价。从这两个指标上，我们可以看到总市值方面上档的压力位大概是在53万亿，然后全市场平均股价上档的主要压力位是在17元左右。那么以此类推，全市场总市值上升的空间，比较轻松而也没有太大压力的上升空间，大概在20%到25%。那么全市场平均股价的上升空间呢，从目前的12元到17元，大致有将近35%到40%的空间。 嗯， 所以以此来倒推上证指数，我还是偏乐观啊，我认为2400点左右呢，是应该是政策底和市场底产生共振的地方。那么2400点向上推升一个25%左右的一个波动区间的话，那么上档的空间就是在3000点附近。精确算的话，2449乘以25%，大概就在3060点啊。那么我对明年的展望，基于上述的这些依据啊，不管准不准吧，一个比较稳中求升的过程，是2400到3000，在这样一个幅度之内吧，希望能够实现。 不管准不准，大家都不会怪您。 谢谢。 对，因为确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难以预测的事情啊。当然我们也跟大家反复啊谈到，就是说历史数据只是历史啊，不能够代表未来啊。但是我们希望也是从历史当中啊找寻一些未来的轨迹啊。那么明年您认为这个股市的走势啊主要会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 这个难度应该说变量太多。如果从短期看啊，我们知道中美经贸关系有个90天的期限，那么即将也快到来。那么这个90天之后市场会如何变化，估计也是充满的啊很多变量。再其次，我们刚刚开完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很多政策方针啊，一些举措的导向都有了。那么逐渐的铺开之后，比如降费啊、减税啊，这些在地方上啊如何去实施，那么这都是存在变量。再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每年3、4月份两会要召开，那么两会召开的时候，很多人大代表会提出很好的一些切合实际的阶级的建议，那么这些建议会有哪些议案，那么我们到时候也拭目以待。所以从短期之内我们能看到这些，远期的看我们可以更远远看到，那么特朗普的任期在2020年将会到期，那么2019年也就接近他任期到结束。那么这两天我们看到媒体上报道，美国特朗普已经宣布12月24号起，美国政府宣布因为经费不足而停摆。所以这里面，对我们 A 股的影响，尤其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特朗普和他的财政部长，包括美联储，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国防部长也辞职，所以这些汇率方面也会受到影响，包括一些地缘政治。所以太远的也真的看不清啊，比较近的我们就关注一方面就是90天的问题，一方面就是即将召开的这个两会啊，30月份就要开的两会。那么这些呢都是眼前可以看到的。再包括一些小的，例如说房价的调控啊，包括地方债的发行啊，这些问题呢都是要逐一加以关注啊，真的是太繁杂了。做股市叫万宝全书才行。 是，其实我们也看到，其实有些行业呢，它有它自身推进的一些时间表和节奏啊。那么我们具体到行业来说的话，明年您认为不同的这个时间点可以重点关注哪些？ 行业比较确定的，这也就是最近市场上认同度比较高的，这个肯定就是我们前期跟大家谈过的这个 5G 的啊商用化。 嗯， 那么 5G 商用化这个部分，最近这一段时间吧，应该都已经开始走趋势啊，走得非常的这个稳定。那么针对这部分，我想就因为前面已经多次提及，各位嘉宾也都说了，所以我就不再去重复了。除了 5G 之外呢，我认为市场如果趋于稳定的话，那么消费升级，因为现在种种贸易方面的一些谈判在进行啊，进展并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内需的拉动啊，内需拉动呢主要还是两方面嘛，一方面就是基建啊，那么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也谈到了关于基建的方面，所以我们看到近期的一些基建方面主要是像工程机械啊，因为像水泥啊这些呢，其实业绩都已经非常好了，但是呢股价呢也比较抗跌，他们已经反映了这些业绩良好的情况，像华兴水泥啊等等措施都比较强。那么如果基建推开的话，工程机械也我认为也是有比较有确定性的。另外一个内需消费就是基本消费，例如说水电嘛啊，那么无论如何怎么样，这个供气供热啊，尤其冬天啊，供气供热包括涉及的环保啊，这几个方面都是会涉及到内需的。尤其环保可能认为是内需无关，其实改变我们生活质量啊，环保就水啊空气啊，这也是一个有比较确定性的。所以综上所述呢，就看到一方面是 5G 的商用化，另外一方面就是基建拉动和内需拉动这两块我觉得确定性会相对稳定一点啊，比较明确一些。嗯， 好，我补充一个问题啊，这个可能北京的百姓体会更明显一些，就是这个家电的节能补贴，从2015年的11月27号到今年的11月30号，北京市呢是启动了对9类家电产品的这个节能补贴政策。那么现在要买的话，大家如果在网上看的话，就没有这个补贴了啊，新的还没有出台啊。那么结合这一点啊，我们来谈，就是还会不会有一些这种啊政策上的红利，特别释放到一些产品当中，比如说家电，比如说啊新能源汽车等等。 嗯，我想在拉动内需方面，最好的方式就是给补贴。啊，那么我们前期呢也看到家电股，例如像格力啊、美的啊，包括一些小家电方面，像生态通台油烟机的老板电器啊、金牌橱柜啊、九阳啊，这些都涨得非常好。前几年吧，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前几年都涨得非常好。那么近期呢，这些高高在上的像美的啊、像格力啊，也随同市场啊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那么这些产品，应该和人口红利之间呢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现在呢，补贴新能源补贴这方面，我想，新能源汽车方面，有补贴其实是有一个减少啊，减少，因为我们国内有一些新能源汽车在各方面哈，在节能方面还有待提升的空间还比较大，所以针对一些假冒的，甚至于大于充数的，更加严格的筛选。那么今年我们看到，最新的数据报道说，国内民用乘用车基本上就是小轿车吧、小汽车吧，传统能源的是这么多年来首次啊总的销量下滑。 是， 但是新能源汽车方面，由于补贴力度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却还是明显大幅上升的。所以后续呢，我想整个新能源产业链，会延续家电前几年的一个很好的这个推升。那么家电呢，我认为它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我为什么这样理解呢？因为一般家用电器，例如像热水器啊、空调油烟机啊，都有个是的老化过程，一般都是5到10年必须要更新了， 有一个周期， 否则的话你也不划算啊。所以在这边呢，我短期之内要看的话，还是新能源产业链随着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放量呢，应该同步有一个爬升的过程。家电这一块，由于参与的门槛程度，除了像压缩机啊等等有些比较高难度之外，整个技术壁垒呢并不高，所以在消费拉动方面，我个人感觉新能源汽车的整个产业链，包括锂电池最近表现也不错，然后包括整车方面，还是可能比家电来得更快一点、更早一些。嗯，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各类投资品当中，您明年更看好哪一类？他们的走势会有所抢眼的表现？ 啊，我们可以盘点一下，是2018年往前倒推6年，啊，倒推六年就是 从2013年到现在的一个投资品的情况。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在过去的6年当中啊，有2年是创业板涨幅领先啊，在所有投资盘里面常规类的投资品啊，就是论涨才能涨钱的挣钱的品种当中，2年是创业板，2013年和2015年，然后有2年呢是这个蓝筹，是以上证50为代表，例如说2017年的上证50啊，有2年是领先于各类投资品的。那么另外2年呢是房地产，去年所有的投资常见投资品类里面啊，只有3个投资品类是赚钱的，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国债，另外一个就是长期的定存。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的投资单项投资品，都是收益是负数的。那么从这样看，6年里面2年小票，2年大票，2年房地产，剩下的一些品种呢，我们可以看到，例如像黄金啊，例如说像企业债啊，然后这些品种呢，他们都没有轮番表现过。那么在明年呢，我想分水轮流转吧，基于一个相对稳定向上的一个小幅盘上稳定的市场当中呢，可能大家对风险的偏好也好，对收益的预期也好，都会比较明显的降低。比如个人比较求稳的话呢，像一些优质优的这个可转债或者企业债，可能是会有比较稳定的收益。2019年我认为是一个求稳之年，而不是一个大刀阔斧的冲刺之年吧。 嗯嗯，好，所以您认为企业债可能在明年会有所表现啊？ 对，企业债、可转债这方面会有个稳定靠谱的收益。 结合最近表现很强势的黄金，您怎么看它明年的走势呢？ 黄金从最早的600多美元一盎司，一直到1800-1900，然后1800-1900之后，我们当时6700的时候是非常看好，到了1800-1900是高处不胜寒，然后从1800-1900下来以后，最低大致是到了1100美元左右。那么这个1100美元左右呢，基本上已经接近了黄金的普通品位矿的开采成本，所以当时在这个地方呢就横了很久。那么近期呢，主要原因一方面就是一些地缘政治问题，包括一些整个全市场各种投资品类的东西呢都表现很差，所以求稳的心态呢导致黄金的价格最近有反弹到1200、1200-1300这个价格。就黄金而言，我记得巴菲特曾经对黄金做过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他认为黄金自身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品，它更多的是一个替代品。那么自从黄金和美元脱钩之后，黄金主要的消费呢，还是在于首饰啊，或者一些点缀啊的。对于黄金，我个人感觉，除非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对应的货币纸币出现大量贬值的时候。明显贬值的时候，那么黄金才会有比较好的收益。虽然我们今天近期看到美元在加息，但是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却在上升，这好像有点脱离了书本上的理论。但我想这个扭曲更多的是对一种不安全感的寻求心理安慰。 嗯， 长期看黄金目前这个价位，略高于它的生产成本，上升或者下跌的空间都不会太大。短期内收藏保值的话，还是现货。那么期货双向做的，那是另外一种投机方式。 好，也有人观点认为呢，就是现在世界的总体债务都是一个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从全球各国加起来新兴的也好，发达体也好这总体债务量是不是也构成了黄金价格的某种支撑？ 总体债务量过去呢，我们经常听到一个故事，就是说全世界的黄金绝大部分都放在美国。那么当时呢，也看到，美国的一些报道说金库是如何治好。那么，但是最近这几年，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呢，出于各种的动机或者目的吧，从美国这边呢也大量的这个提取黄金。然后包括从布伦特这个森林体系解体之后，这个整个黄金在世界的定位，这个保值增值或者说安全感的定位上。我个人感觉是越来越不如过去来的更重要。如果说一定要去求一个明年确定性的话，我觉得最确定的东西反而是最近跌得最狠的石油，因为原油价格我们看到， 对，刚才没有说这一点啊， 是因为我说，但是这个东西呢，因为可能有些 朋友也其实没有办法去交易到这个品种。如果能交易到这个品种的话，我们看到原油已经跌到了北美原油为例，已经跌到了$50以下，$40。那么一般来说啊，整个原油在达到$30以后，就是已经必然会触发这个限产。所以如果说2019年在风险类的投资品当中，目前的原油的价位啊，可应该和它的生产成本相比的话，类同于当年跌到$1100附近左右的黄金。所以在这个角度来看，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朋友，不妨去看看这个原油在目前持续大跌之后，会不会给我们带来2019年啊第一桶金吧。嗯， 好，第一桶金是用原油的桶子装的，那就太好了。 对啊，所以第一桶金嘛，黑色的金子。嗯， 好，谢谢张小青先生的分析和提示啊，谢谢您。 好，我们下次再聊。 好，下周还有一次连线再聊。 嗯，好， 再见。 哎，好。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财富大搜索这几个字，节目的名称。我们会把这几天嘉宾对于明年投资的一些展望的录音啊，音频放在上面，大家呢可以反复来点击。那么在这里我们也为大家做一个说明，从明年开始，财富大搜索节目将暂时和大家说再见。我们衷心的感谢这些年来在我们节目当中所出现过的所有嘉宾啊，谢谢他们的辛勤的付出和独到的见解。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陈建新。建新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同样的问题要问建新一下，但首先还是请建新来点评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 嗯，是这样，今天吧，咱们其实感觉出来就是，哎，怎么有点儿涨起来了，但是还有点问题，加上主持人我记得也是说过了，今天的交易量会有问题， 很低。 对，这个问题出现了，其实咱们刚才其实主持人也帮咱们去说了一下，就是哪一些行业起来了，哪一些行业下去了，对不对？领跌领涨都出来了，其实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其实还是没有受到了我们中央经济会议的这么一个就是影响，但是呢又受到了一些影响。受到影响是在哪儿？就是说我们看到今天确实涨了，因为我们知道中央经济会议其实是它的，咱们在上礼拜其实也是分析过了嘛，说它的一个意义在哪儿，那我们也会是应声有种就是上涨的那么一个势头或一些预期在。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它没有应声在哪儿，就是我们看到所涨的那些行业还是根据了我们说大家所认可的一些，比如说像 5G 啊，或者说那些就是租赁同权那些，是根据我们今天出的一些新闻所造成的。所以说市场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等于说有种虚胖的感觉。这是我认为看到今天这个走势之后大家一定要认清的这么一个事实。 嗯，好，那同时我们再来说几条重要的新闻啊。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最近透露，明年中国将制定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战略，加大脱贫攻坚，农业农村、水利、生态环保、社会民生、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投资的力度，同时还将加强消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信息、旅游、体育等服务消费和网购等消费新业态，进一步放宽服务消费领域的市场准入，出台实施大力发展养老服务和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措施。那其实他的这番表态呢，早在这个中央经济会议啊，经济工作会议召开的时候，我们看那个文件里面也透露出来了哈。 没错。 啊，你怎么来分析？ 其实这个大家一定要看好，就是我跟就上礼拜好像跟大家去说，这东西其实都是指明了一个方向和发展的一个就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方向嘛，给我们其实在长期确实是走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性作用。但是呢，我们从咱们看，就从新闻去看啊，其实也是一个符合自然发展规律，因为它咱们所支持或者想发展的一个项目，其实就符合了我们现在已经是经济发展到这个地步所要发展的这么几件事儿。而且我们看到，比如说我们会提到了基建，那我们还提到了一些，就是说对于一些服务性消费或者说对于消费的一些刺激，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或有这样的规划，咱们其实这得一起看吧。比如说我们在大家都知道，咱们这一次中央经济会议又对了住房其实又做了明确 确表态说住房其实是让我们是住的嘛，不是炒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反过来说，之前啊，咱们给大家去说比较，就是我个人感受，还是也可能是一些意见吧。就是说，我们发现咱们的老百姓会对房子，因为毕竟衣食住行里面其中一个嘛，会对有很对于他来说会投入很多精力和金钱去攒它，去想要买房，那会造成什么东西？我知道，就你这一辈子会要攒钱，你也不敢吃、不敢穿、不敢花的。那其实对于经济的消费是没有一定的促进性作用。当我们发现这头被国家说已经靠政策或者说一种引导性已经引导过来之后，其实叫水到渠成的，就推到了我们的在消费端的一个促进性作用。所以说，不管是从本质，还是说我们从一些政策上的引导，或者说我们从国家上的一些方向来看，这一个方向该从提到这些方向，一个就是顺其自然到了，另外一个再加上国家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就是助推吧，我认为其实都是很值得去明年去看好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说，也不是说消费升级，就是说我们回到消费这一块，哪一方面应该是具体去看。我记得之前和大家去探讨旅游的情况下，和大家去聊过这件事儿，和大家去说的就是我的观点，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的主力军已经从就是六几年或者七几年那一辈变成了说，已经变成了说九五或者九零八零后到九叫到九零后这一辈成为这个市场上的一些就是这个社会上的主力的一些人群。他们像这些人呢，就是我们这些人啊的思想，其实对于说生活品质的要求，或者说工作压力又大，生活品质要求的高的情况下，其实对于一些比如说像旅休闲服务或者旅游服务这一块，其实都很有更以高档次的一个需求了。同时我们其实在有一些就是说从房地产再能回来的钱之后，其实在这几个方面的一些消费的力度，我认为还会增加或者会有更大的一个突破吧。那另外我们知道从航空这一块，我们说票价国家也是有所了一些放宽，这样都使得行业在逐渐的一些向好的发展之中。而且明年的看点在于哪儿？我认为这些所有的一些试点，其实都属于是各自目前来说属于各自发酵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咱们知道，就是说说俗话，就是当一些事情同时发酵到一个点之后，形成了连环效应之后，其实才能看出效果，单个是没有的嘛。但我觉得明年来说，有可能会成为就是连环效应的这么一个起点，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啊。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我们也要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各项政策当中啊，来找一找明年的一些走势的趋势。下半段我们要聊一聊这个钱的问题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包括汇率政策是如何来支持明年的资本市场的发展的，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资本市场的发展又做了哪些布局。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朋友们稍后见。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最高气温二度。总的来看，明天北风较大，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预计明天将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六到七级，请各位注意防风保暖。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继续请我们的嘉宾啊，建新为大家来分析分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会对明年的资本市场产生重要的影响，都有哪些方面啊？资本市场的发展是离不开钱的啊， 没错， 没有钱的话呢，永远难以上涨。那我们来看一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这次的经济工作会议当中的提法。财政政策是这样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啊。当然政府的这个举债呢，我们也看到这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利好啊。 嗯， 那综合来看的话，财政政策会对明年的这个上市公司哈、带来哪些直接的利好？ 其实它就是说白了，还是一些做了一些很支持的这么一个态度出来，其实也是引导着市场，说是我们国家对一些企业的一个发展，其实还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支持的一个态度。 预期的管理很好， 没错，对，这个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态度。但是我们还是说，既然咱们是比，就是我一般就是哎比较接地气的和大家去说嘛，咱们看到这个政策之后啊，这一般和大家去讲说政策是个引导方向，咱们要看具体落实的一个状况，而且说对给大家去讲大家应该去看什么。政策是这么说，但是我们跟大家一直在说，目前整个所有就是所有的一些行业，不管是就是说不管是我们看好的一些行业，或者说一些不太看好的行业，我们一定要知道现在国家还做了一些事情，就是供给侧改革和一些所有行业的再重组和重组和优化吧。那这样的会看出来的之后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行业自己先是需要是再一次洗一个牌，洗完牌之后出现好的一些企业之后，这一些企业我认为才是咱们回到政策来说去引导的这些企业。那这一些是我们看到方向，而不是说我们刚刚看到说政策说哎要，对不对，我们又信心支持满满，就一片走下去。这是我们想和大家，就是我想和大家去说的嘛，一定要大家要分清的一些现实和政策引导方向。政策引导方向永远是长远的一个规划，而现实我们要一定认清楚现实是应该是怎么走，是什么样的一个走法，内部发生了什么一个状况，到什么样的节点才是我们应该去跟着大方向走的。也是我刚才说，大家是需要看我们内部先是做一个调整整合，或者说我们内部先自己先消化完之后，这样才是就是我认为一个非常健康和长远能发展下去的这么一个方式。 嗯，好，换句话说，建新的意思是要看到这个政策的落地，是吧？ 没错，这个是， 然后我们才能够找到更加直接的这个投资的信号。 对对对啊， 嗯，好，那这个个人所得税的这种降低， 这两天已经哈看到了明确的信号了， 没错没错。 还有就是企业这块的这个税费的降低，我们还在等待过程当中，是吧？好，那再来看这个货币政策吧。其实货币政策每次一出台的话，股市都会有所反应哈。那今年的这个表述呢，跟去年有所不同。去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这是一七年的经济工作会议的表态。这次的表态呢，就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了。原来是中性，现在是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可不可以理解就是多少会比今年的钱要多一些？ 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是这样，我们还记得就还是也是咱们节目我记得说过啊，发现有今年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在于说我们其实再用一些放水的政策出来之后啊，其实没什么效果。那这也是我们记得咱们在或不管是说从咱们聊过康波周期的时候，也是说从咱聊线上都聊过。所以说今年那个工作会议其实他想给大家去说的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啊，我们是会随时进行调节的，我们不会走那种说就是一味的放水或者说一味的收紧那种，说咱们还说这种中性的状态。其实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想就是政府想干的一些政策了，他们现在也是说我们会就是合理的运用了就 各种工具， 对，根据当时的这么一个状况来进行。其实另外一个我会结合着咱们说央行的一些表态，就是说我们要说让利率市场化，其实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所能间接联系起来的这么一种方式吧。所以说我认为这种方式其实是一方面说我们的管理层对我们的一些财政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另外一方面他也是确实的想说，就像咱们说的，要确实把小微企业吧解决他们真正的一个困难。其实说白了，我们本身行业内部正在做替换，小微企业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么一个群体吧。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有好企业的话，国家也是会不惜的去支持它。所以说能看到国家的政策也不是说属于说我们就放弃你了，我们还会有支持。但是同时国家也是不希望用漫灌式的话会让一些这些企业蒙混过关。也就是说咱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新能源汽车这行业，对不对？都来了，但是不会出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表述的态度，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效的，说明对于我们明年来说整个还是有非常就是不只是说有积极那种预期在，会等于说那种切实落实的感觉在里头，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再来看汇率政策啊，去年的提法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这次没有提及。这个里面呢也有很多玩味的空间。 对，这个是我是就是怎么说呢，也个人意见和大家去说啊，因为是这样，因为汇率的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其实这种今年的这种改变其实是对一个就是对于我国的这种就是整人民币的价值的是一种就是信心的一种表示。对，这种 我不提了。 对，这种 我有能力， 对， 掌控了。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认为一个新的很方便，就是我们现在不管说现行的政策，或者说我们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对汇率是完全是有信心的这种东西。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强国或者是一个大国的一个表现，而且汇率我们知道会对于我们经济发展来说，其实是一个至关重要问题。咱们也说白了，你这汇率的波动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其实还会很大，整个一个企业会整个一个经济会有大波动。但是我们在不强调汇率的一个情况下，我认为还对经济来说其实从侧面上我觉得还是比较符合一个核心，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坚定信心稳住我们的一个经济的。 好，再来看资本市场。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资本市场的安排是这么说的，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交易制度，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推动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尽快落地。 这里面有干货。 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所给大家已经去说了嘛，客售版为什么说之前也说过，说为什么现在虽然说调整还是一直在看好的，而且我们看到啊，它提出了几大就是几个方面，就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比如说我们说交易制度，对不对？我们退市的呀，或者说我们要和国际退市的一个制度吧，还有而且一些交易制度要和国际接轨，其实这都是在对我们的资本市场的一些就是开放吧，同时也是坚定了我们领导层的一个信心，知道我们要知道越开放，其实越开放，所以所背后所担就是承担的风险其实也是越大的，同时也会反映出来我们的市场上对一些资本市场的一个稳定度的一个信心吧。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传导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信号在里头。 嗯，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啊，一位朋友提问说，怎么才能够在你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看到或者是听到嘉宾对于明年资本市场的预判啊？是这样，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直播还没有结束，所以说啊，刚才的音频还没有生成，对吧？您明天哈，这个下午的时候看一看就能够听到了，再早一点上午的时候啊，就应该能够看到啊。我们基本上呢是在第二天啊，以微信公众号的形式来呈现前一天晚上嘉宾的一些观点啊。因为我们节目还在直播，所以说节目没有结束啊，嘉宾还在分析。接下来请建新来谈一谈他对于明年资本市场的一些想法哈，和一些观点。同样还是几个相同的问题啊，我问所有的嘉宾啊，就是虽然这个大盘的走势是很难预测的啊，但是大家也反正有点半开玩笑啊，半检验自己啊，也半是这个给大家一个交代啊的这种形式啊，来说一说你的估计是。 是这样啊，我们先大盘区间先不说区间，先给大家去说一个先从走势来看吧。我认为明年来说啊，其实走势还是偏谨慎一点，就是说它的不会形成大起大落的这么一个状态。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不管说刚才咱们嘉宾说是估值的问题，对不对？和我们市场上的一些就是说不管预期的问题吧，其实这东西都是说白了，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风险偏好的事儿。对于目前来说啊，咱们的风险偏好其实呈现两种状态，一个是往低了走，但是呢其实我们另外一个从风险承受程度上也是已经到达了一个稍微就临界点了嘛，使得我们看到其实整个市场来看还是说是趋稳的一个状态。那稳其实就不是说我们说能看到的，就是和它是和弹性是成对立面的嘛，所以说整体来看明年还会是稍微趋稳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啊，稳中有升，这是也是就是先后话，就是说所以升它不会升到哪儿去。我跟这个咱们之前那个嘉宾啊，他分析的也很好，但是我跟他的一个判断区间差不多，就是但是没他那么保守。我是觉得到3100左右，毕竟会就是从我们的中央经济会议或者说以就是说之前的一些各大政策来看，我们还是认为一些政策会引领的市场会慢慢的进行一些反转，加上怎么说呢，会反转会上升吧，使得就是有可能在明年前半年的时候会不太会出彩，但是后半年随着市场上我们看到啊，从政策底或者说我们从一些基本面的一些预期的一个从差向好的那个转变之后，在明年下半年有可能会把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我们像的一个风险偏好逐渐再提升回来，所以说这样的话也会在明年的下半年会有不知道会因为毕竟不太知道会到底发生什么，但是说大概率会再次有往上有点提升，但是不会太高。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点位会稍微的往上浮动一点，所以说我就没有稍微这么悲观啊，也是大概在2600到3100左右的这么一个大区间里面会震动啊。 好，大家呢也可以关注财富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在第二天来阅读我们各位嘉宾啊对于明年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走势的一些看法。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建新再来说说，就是明年你认为我们的资本市场主要是股市啊还会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 这个我觉得从时间段来看吧，因为我们知道今年我们和美国其实会产，就是从美国这是一个出发点，其实和我们和就是全世界吧都会有一些说在贸易上呢会有一些小的 摩擦出来，对吧？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其实它所影响的来说啊，我其实对今年来说，我个人认为会稍微的小一点。最大的冲击点是在于明年的年报或者季报那一会儿， 嗯， 那是一个很大的点，就是一个一定要会有可能会出黑天鹅的这么一个时间段，所以这个是一个所影响的一个大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是比如说像一些就是像国际上的一些变化呀。就是那些会对，其实不只是对我国来说了，其实对整个全世界的一些就是经济环境，尤其是资本市场都会受到一些震荡，那这个是问题。另外一个其实咱们不能光说是什么那个就是爆炸点出来吧，其实还有一些好的，比如说我们从明年，因为我们知道经济会议是定了一个调，但是每经济的就是咱们每一步的吧，就是说政治的一个落地的时效点，每一个时效点，或者说从我们的经济的或者说我们的政策的一些刺激的一个点位，都是其实对当时的一些向上的一个好的一个利好，所以说这些都是要根据我们当时的一个情况，但是具体大点来说，给大家想去观察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随着政策去看，但是一定要记住政策到落实是有时间差的，不要说我们看到政策在这儿已经说放出了一些好的政策，咱们立即去看这个行业，但是这个行业由于大的环境的一些影响下还会有一些推迟，这是影响那么一个点嘛啊。 好，再来说行业和板块，你认为明年哪些行业可能会给大家一些不错的表现，哪些行业堪忧？ 堪忧的其实我觉得还是那些正在进行一些说供应侧改革的呀，这些行业其实因为它的虽然说供应侧改革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内政调整的东西，但是对于行业来说，其实它只要它有内部的一些不断的调整来说，其实它就是还是一个属于不稳定因素还在，所以说这个东西你的发展的不确定性很高，因为我们一直在说不确定性很高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不太好做，这就是很一个大问题。那换回来有什么一些确定的行业，或者说刚才我记得主持人也说过，就是有时间表的行业，一直我们也和大家去聊嘛，说我们一直在提的两个都是新能源汽车有时间表，那 5G 也有时间表。新能源汽车刚才我记得嘉宾也说了，除了其实它的一个销量的时间表之外，其实我们第一批新能源汽车的就是换代也开始来了， 报废。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从时也算是时间表上的一个东西吧。另外就是这两个行业啊，就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他们的目标是2020年都会有一个确定的目标，而且新能源汽车是在每年都有， 5G 也是随着我们的商用化，它的基站啊、射频天线啊，这些东西都是要做出来的，不是说你这东西咱说那个什么那个一说出来这东西就能建起来，不是这样的，所以它每一年都会在这方面有时间规划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很有保证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多次在这国家的各种会议上都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基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给我们指明了方向的一些就是基建方向的这么一个就是这个大的一个方向是我们值得看的。而但是呢，我们一直在说看行业之前一定要看那些铲子股，就是什么你用基建之前它得先行啊，什么粮草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对吧？我们粮草这些上市公司你再看，比如说像一些挖掘机的呀，这些其实都是一些细分的工程机械这一块应该是有一些亮点。那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刚才和大家去说的嘛，由于房地产，我们再次强调了房地产的这么一个就是房子这么一个功效吧，是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对吧？那会反过来就是我们认为会有更多的一些就是钱会反到手里面去真正能用，因为咱们说白了有的时候就是之前咱们对比一下，说你有钱但是我要存着买房，现在不是，现在说我们已经说把房价就到这儿了，你的钱的不断积累之后，你会有一些多余的钱会用到一些就是别的地方上吧，也会促进一些消费。那作为消费，刚才也是说从年龄的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就是我个人认为比如说像旅游啊，就是值得我们去看的，这个是我觉得一个值得去看的几个板块吧啊。 建新这么一说，明年的热点还挺多。好，那最后你认为哈，就是除了股票之外啊，其他的投资品种明年的走势会有哪些表现？ 是这样，我看的投资品种其实比如说像债券啊，对不对，或者像基金这一类的啊，其实怎么说呢，刚才嘉宾也说了，债券是比较好的这么一 个。这一点你跟他的观点一致吗？ 一样，因为我觉得明年的对于说这种 关键的一个时期吧，因为就是说明年呢，刚才也是说有几大因素会造成明年的一些问题，但这个关键时期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很多现金在手里，对于企业来说，那他就会发债，但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利率市场化了，他怎么能保证自己的债能顺利的发出去，这也是一个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说债券这一块的一些就是投资机会就会从这种矛盾之中就是从中就产生了，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看好的一个机会啊。 啊，我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啊，明年买这个债券类的基金比买理财哪个的绝对收益会更大一些？ 我个人认为就是有能力或者说风险承受力比较高的朋友还是可以多关注一下债券类基金的。 嗯，好， 那理财这个其实也可以，因为我们知道理财的其实有它的一些头项来说吧，虽然有所规范，但是其实还是也是其中一部分的， 也去了这里。 对，这个其实可以的，就是两个就是看对于不同的一些受众群体吧，但是说总体来看我觉得还是值得去投资的。那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我其实希望大家去投一些流动性较高的，比如说咱们刚才去说了一些说黄金，你刚才咱们聊到其实你去投一些黄金的一些现货，其实我觉得在明年一是有一些防守性的一些作用吧，因为毕竟我们说刚才您也提到说全世界的一些的债就是这债台高筑的这种状况，其实使得一些期或者一些情绪来说会有一些就是偏防守，而且我们知道从国外也很多的机构其实也是发出了很多的对于明年的一些全世界的经济会发生了很多警告，所以说这种高就流动性还算蛮高的保值性很高的一些比如说黄金啊，你还是也是值得去看的。这个也是说 是值得去看吗？只是看嘛， 看看买一下也可以的，毕竟这个价钱也在那儿呢，是吧？这值得去，我们也说应该去看看和投资的吧，就看您有能力或者说对这方面有想法都可以去投，这是我觉得就是应该是配置了这么几个方向啊。 嗯，好，股市有风险啊。刚才金鑫有一个观点呢，也是值得大家重点去琢磨的，就是年报以及一季度报啊，公布的时候可能会充分的反映一些公司今年的一些经济经营状况。 没错没错，这个确实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在研究嘛，有可能就是说咱们现在一个复杂的环境其实影响没有影响到今年太多，就今年就不会能太爆出来，但是明年那个年报或者季报会对他们产生就是极大的影响，这个是一定要大家一定要注意的。而且但是这一点啊，大家怎么说呢，不要说我们让大家注意完了以后就大家很害怕很慌，这个点爆出来不是坏事儿，它是好事儿，换个方向去想，因为它是最黑暗的时刻就到来了嘛。 嗯，也许是从中找到一些优质股的机会啊， 没错啊， 上车或者是上船的机会 对对 到了。 对对对，这个是应该是大家去就是多方面思考的这么一个方向吧啊。 嗯，谢谢今天建新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节目，也谢一年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晚再见。 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